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子昂。今天是2月24号星期六，农历正月初九，春晚是春节期间必不可少的精彩的文化大餐。在众多的明星演员当中，赵丽蓉的名字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部分将会为您带来档案的精彩剪辑，一起来了解春晚幕后的赵丽蓉。 在评剧的舞台上活跃了50年，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使他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春晚让赵丽蓉一夜成名，观众记住了这个幽默诙谐的老太太。为何这时赵丽蓉却选择淡出人们的视线？ 跟钱比起来，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他去追求去珍惜。 爸，你可吓死我了，太吓呀。这是 赵丽蓉、巩汉林，他们是小品舞台上的默契搭档，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有怎样的母子情缘？他是评剧表演艺术家，他更是春晚舞台上少不了的小品名家。 嗨嗨，先生，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档案即将为您揭秘春晚幕后的赵丽蓉。 1999年，已经70岁的赵丽蓉再一次出现在了春晚的舞台上，她看上去依然是那样的精神抖擞，一脸的慈祥。可是没有人知道，此时的赵丽蓉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这一年她被查出患有晚期肺癌，可是她依然坚持完成了她最后一个春晚小品《老将出马》。一首《泰坦尼克》的主题曲成为她最后的绝唱，而她向观众的招手也成为赵丽蓉与观众的诀别。 唱英文歌，跳探戈，耍功夫，这个乐呵呵无比时尚的老太太总是活力充沛，表演新奇。 三十一棵树，不要坐入洞，走路一阵风。 啊，说一个我听听。先生，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说得好。这就是语言。 他年轻的心态也影响了许多中老年人。春晚上赵丽蓉每次出现都会给观众带来与以往不同的才艺表演，他高质量的小品表演为春晚舞台增添了一抹光芒。 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不愿让你练功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要做个强人， 根本没那么坚强。 不断创新和精益求精是赵丽蓉一生的艺术追求，而她又不仅是在艺术上对自己有着严格和执着的要求，在做人上，赵丽蓉也一直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不骄不躁，谦逊节俭。也就是这样的追求，使她八次登上春晚的舞台，也让她成为了观众心中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她走了，但是她给观众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快乐财富。 我们这里有一份非常珍贵的档案，这是赵丽蓉的自传手稿，在这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几十年来我一直从事评剧事业，直到1988年2月才正式退出评剧界。1988年，赵丽蓉刚刚从中国评剧院退休，三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事业有成，老太太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 赵丽蓉被人们熟知是在春晚小品舞台上，但她的老本行其实是唱评剧。1988年，60岁的赵丽蓉从中国评剧院退休，原本正是休息休息、享享清福的时候，但是赵丽蓉并没有放弃艺术创作的打算。赵丽蓉退休的那一年，1988年，她在自己的工作成就中写道：“我虽已退出舞台，但我在有生之年，只要我身心允许。”我将不遗余力地不断创造让人民群众喜爱的人物形象。事实结果也正是如此。不过赵丽蓉退休后塑造的那些让人们喜爱的人物形象是在小品的舞台上。1989年春晚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赵丽蓉在小品中扮演憨厚朴实的母亲。这个小品正是赵丽蓉在小品领域的成名作。从那以后，在观众心中，赵丽蓉不仅仅是优秀的评剧演员，还是优秀的小品演员。但是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挑选演员之初，身为评剧演员的赵丽蓉是否能够演好小品，成了节目导演心里最大的疑问。节目导演最终又是为什么确定由赵丽蓉出演小品中的母亲呢？事情还要从1988年年末的一天说起。 这一天，中央电视台春晚剧组总导演张小海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摞的小品本子，全都是应征上春晚的。在所有的小品本子里，有这么一个最吸引张小海，它就是《英雄母亲的一天》。 《英雄母亲的一天》作者名为石林。1988年，石林向中央电视台春晚栏目组投稿，并在稿子的结尾写下：“如采纳，请中国评剧院的赵丽蓉出任主演。” 你跟大婶说句老实话。 石林在生活中其实并不认识赵丽蓉，但是他对赵丽蓉却一点都不陌生，尤其喜欢看赵丽蓉的评剧。华为美里的软妈，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杨三姐告状里的养母。在石林看来，演了大半辈子彩蛋的赵丽蓉塑造出这么多经典的形象，赵丽蓉太适合剧本中的母亲角色了。 在没退休以前嘛，就是拍了些电影电视，那么这些导演就是看中了我，就觉得我还可以，还可以是我过去都在舞台上演戏曲，戏曲片呢拍了三部吧。啊，这个喜剧的东西好像是越认真越严肃，它出来这个东西就比较喜。 虽然石林向春晚导演组推荐赵丽蓉来出演自己的小品，但实际上，春晚的导演张小海在选演员的初期，并没有考虑赵丽蓉。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对赵老师的这概念呢，还是那个评剧演员演华为美，我只是在那一个剧目里头见过他，所以呢我们当时就觉得还在犹豫，觉得一个评剧演员来 涉足这个综艺晚会，特别是春节联欢晚会 这么大的晚会， 这么重要的晚会里的一个小品，行不行？ 接到春晚邀请，赵丽蓉起初委婉拒绝，是什么样顾虑让赵丽蓉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赵丽蓉看了本子之后想法改变了，为什么呢？春晚到了1989年已经举办了6届，小品已经成为春晚这个年夜饭的招牌菜，特别是经过演员陈佩斯、朱时茂等一大批优秀喜剧演员的精彩表演，观众们对于春晚小品的口味是越来越挑剔。行与不行，张小海决定试一次。这次表演让赵丽蓉一夜成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导演组刚开始找到赵丽蓉的时候，赵丽蓉说不去。为什么不去？赵丽蓉总是担心戏剧演员转到小品上会有舞台的痕迹，怕砸了评剧的牌子，推脱说要是年轻一点，好也出名，坏也出名，咱又不是那年纪了，就乐意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张小海说，你先看看本子，不要忙着拒绝，过几天我再来。赵丽蓉看了本子之后想法改变了，为什么呢？一来本子写得好，赵丽蓉演起来心里有底；二来想着人家大导演找上门不能摆谱。当张小海第二次见到赵丽蓉时，赵丽蓉回复的是愿意发挥余热试试看。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孩子听话，奶奶给你讲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司马光砸缸。 司马缸砸缸。 司马光， 你嚷啥呀？ 还不就是司马光？哎，对对对对，我下， 这砸光。 司马光砸缸。 司马缸砸缸。 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砸缸。 司马缸砸缸。 司马缸。 错了，错了，你错了。 赵丽蓉的一句台词“司马缸砸缸”，一下就砸进了全国观众的心里。1989年，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大获成功。这一年，赵丽蓉61岁，老太太确实是火了。拍电视剧的、拍电影的、拍广告的，这些好事迅速就找上门来了。更多的成名和赚钱的机会摆在了赵丽蓉的面前，可是他们都吃了闭门羹，根本找不到人。那赵老太太是去哪儿了呢？在颐和园以西10多公里的北京西郊，有一个小村庄名叫韩家川。赵丽蓉就在这个村子的一户4合院里。一夜成名的赵丽蓉为什么要躲到这个乡间小院里来呢？按照赵丽蓉的说法，就是闭门思过。 说白了，赵丽蓉就是担心自己被名气冲昏了头脑。不论是做人还是做戏，赵丽蓉都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要求。赵丽蓉常对后辈说道，生活中的小事细节都要从认真做起。人的生活就跟我们演戏一样，说错一句台词认为无所谓，等到你把整场戏都演完了，从头到尾你再看一遍，这就不是一场好戏了，你也就不是好演员了。做人也是如此。 到1989年表演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赵丽蓉已经在评剧舞台上奋斗了近半个世纪，评剧就是她的生命。当他从中国评剧院退休，开始登上春晚舞台的时候，却遭到了他的一些老伙计、老同事的误解，说赵丽蓉，你不好好的唱评剧，瞎折腾什么呀？这不是不务正业吗？听到这些误会的评价，赵丽蓉并没有生气，因为他知道，这些唱了一辈子评剧的老伙计和他的心情一样，都对慢慢衰落的评剧艺术既心疼又无奈。

啊，这次我们通过这次改成啊或电力工程改造了，那么我们会给各位观众朋友带来一些新的亮点。 嗯，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啊，以观众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为导向，来解答观众的一些提出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啊，我们能让观众进到博物馆里有文物有展览可看。啊，我刚才说的介绍了六大板块的展览。 嗯， 那么让观众看到的文物呢，看得更清楚，通过十度的灯光照明。嗯，啊，刚才主播也介绍了，我们还有夜间这个照明，都现在都具备条件了。 嗯， 那么第三一点呢，我们通过解读的更深入一些的，让观众对看得到的文物呢，能看得懂，能了解得更清楚。是这样的想法。 嗯，而且呢，我听说以后还会开夜场，是吗？要不然这个这么好的这个灯光效果，岂不就是可惜了了吗？ 啊，是我们是当时从设计、从施工的角度，我们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为广大观众朋友提供夜场活动的机会。但是夜场的开放，我们不是我们的常态， 嗯， 我们的常态还是日间开放。嗯，我们会在适当的机会，比如说节假日啊， 嗯， 比如说有重要的文博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对民众开放。 这个从哪里能了解，提前了解到你们会开夜场呢？ 啊，这个我们将来会有不同的途径会告诉到我们观众朋友。 对，然后我们会在那个智化寺的微信公众号。 嗯， 然后我们那公众号的名就叫智化寺。 嗯，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还有就是智化寺的微博，它的名字叫文博交流馆，然后关注这两个平台。 嗯， 我们到时候如果要是推出这种夜间活动的话，会在上面发布消息。 嗯，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好。 嗯， 那么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文博交流馆，也就智化寺建筑是一大看点，其实里头还有很丰富的这个文物展品，而且背后也有很多故事，有关京音乐，其实大家也非常想了解。这样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继续说。 嗯， 好吧。 好， 走进北京文博交流馆。今天北京文博交流馆重新对外开放，这里有明代古刹智化寺，有音乐活化石京音乐，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走进北京文博交流馆。馆内的智化寺是一座明代古刹，始建于明正统八年，具有独特的明代特色，其庄重典雅、用料独特的黑琉璃瓦、素雅清新的装饰彩绘、精美古朴的佛教艺术、有中国古音乐化石之称的智化寺京音乐，都是不可多得的瑰宝。虽然经历500多年，智化寺的基本格调受到了较好的保护。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那么北京的文博交流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又有哪些新的展陈、新的活动呢？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去北京文博交流馆第一时间看一看。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北京文博交流馆的馆长薛简以及文博交流馆的研究员金彩霞。这个智化寺原来是宦官王振的家庙。 对, 对， 这里头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渊源呢？ 啊，在对这个是否是不是宦官王振的家庙，这个存在不同的观点。 哦， 啊，有两种观点，一种说的是他的家庙，这是有文字记载，好像是能查到 能佐证的哈， 啊，能够佐证的。 嗯， 为什么是他的家庙呢？他当时一般的太监嘛，他都没有后代嘛， 嗯， 他都要给自己养老找一个地方，他要建这样一个家庙来供自己养老，或者是来供奉自己的家庭的列祖列宗啊。或者他自己来礼拜佛，来做礼拜用。 嗯， 啊，那么他还有一种观念呢，就是说，家庙呢，它不具备这么大的规模。 嗯， 也可能呢，他从他请赐，英宗皇帝给他赐这个寺名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他还是一种禅院，还是一种寺庙禅宗的寺院。 嗯， 他还是为了公众为信公公开。这个开放还是有不同的观点。 嗯， 那么他开始赐的这个寺名叫智化禅寺。那么智化禅寺就是起义要用佛的智慧来度化众生。那既然是要度化众生，那肯定你要对所有的信众开放，你才能度化众生。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嗯，哎，

那么之前我们其实也曾经谈到过智化寺的经音乐，以前说过要学习这些经音乐的，都是要经过这个艰苦的学习才能够出来演奏的，而且还是专门挑选的人 是吗？ 对对对，因为学这个中国传统音乐，它最难处的就是不像现在我们课堂教学都有教科书都有谱子，但是咱们音乐智化寺经音乐它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它就靠这个师傅带徒弟这样一句一句的教唱， 口传心授， 口传心授乃教唱，他把先把这个宫尺谱唱熟背熟以后才能够上手演奏乐器，它是一个很艰苦很花很长的时间。过去他们招收这样的学徒的时候，一般的都在招八岁到十岁之间的这样一个童声，就是小僧人啊，小沙弥来学习这个智化寺经音乐，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他们最开始学很艰苦的，要夏练三伏，冬练三九，非常艰苦，因为他们一首我们智化寺经音乐的曲子非常长，要一首长的套曲吹下来将近一个小时，中间不带停顿的，也没那个时候也没有谱架，还现在交响乐都能看谱哈，那个时候他们是不能看谱的，这些谱子都是记在心里面 背下来的， 都是熟记熟背下来，所以说他们在演奏乐器之前，他们必须把所有的要演奏的谱子通过一种吟唱的方式把它记下来，我们叫吟唱宫尺谱， 吟唱宫尺谱， 吟唱韵唱，它是那个 韵 那个韵韵母声母 韵 母 的韵啊， 韵 韵唱宫尺谱， 对对对其实他唱宫尺谱的唱的没有什么文字的含义，他只是唱的那个调音调就相当于我们识简谱一样，哆来咪发嗦拉西，他那个实际上上车公范六五一是这样用汉字来把它唱出来。 而且这个公车谱呢特别有意思哈，它是咱们这个也算是咱们中国的这个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的记谱的方法，是用这个字就刚才您说 的 这个 上车公范六五一， 上车公范六五乙这样一些字来表示它的这个音高哈， 对对对， 相当于什么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种 音，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是吧？用这个来记，而且如果大家去到这个文博交流馆的话，能够看到这个宫尺谱的这个谱，我觉得没有学过人是一丁点都看不懂，看的 是 跟一幅画一样哈。 这个宫尺谱都是通过他们历代一生呢，就是那个和尚，他们演奏一音乐的和尚，他们首先要念我刚才说的印唱宫尺谱，这是一项基本功，还一项基本功就是要把他们的谱子抄下来，就是他师父教给他的谱子，他要一记一记用毛笔啊把它抄下来，在抄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智化寺音乐它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书写体，就是上车公范六一这些汉字都很简单嘛，但是他在用毛笔书写的都是独成一体，就变成了一个像天文书天文一样，我们一般的观众朋友是看不懂的，就是我们必须用汉字现在的汉字来对应下来，我们观众朋友才能看得懂。 所以去看一看很有意思 也是一件艺术品。现在我们传承人抄出来的宫尺谱。 哎，那现在智化寺的经音乐一共有多少曲子呢？能流传下来、保留下来的？ 智化寺经音乐，我们现在是叫传承人，他们不是和尚的，他们是叫非遗传承人。 非遗，这我跟大家也说一下，2006年的5月份，智化寺经音乐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他是非遗传承人，他现在他们的身份是不是和尚了哈。但是他们在这个演平时排练的过程当中或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要进行抄谱的。他们要抄谱，要练好五项基本功，我们给他归纳为是五项基本功，唱奏传讲抄。那么唱是什么？唱印唱宫尺谱。那么奏那就是用乐器来 演奏 。那么讲他会讲智化寺经音乐的历史故事。那么传呢他就要会传往下传。那么最后的抄就是抄宫尺谱。他要会这五项基本功才具备一个传承人的资历。 我反正在现场看到的演奏的人年岁都不年轻了。 他们当时就是从13、14岁从河北固安来到北京，跟着上一代一生跟着他们师父来学智化寺音乐，那是90年代了。现在在智化寺已经工作到20多年了，比我的管龄都长了。 收小徒弟了吗？ 目前我们的 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事儿，真的。 这个我们是希望有喜好咱们中国传统音乐的，无论是年纪小的还是年岁大的，我们都欢迎来，大家一起来，我们来传承我们的优秀文化。 嗯，哎，刚才还问到说咱们这个智化寺金音乐有哪些传统的曲目现在保留下来的？ 抱歉，刚才主播问到了我们的曲目，他们传承下来，从他们师傅传到他们手里。现在还有38首曲子由于师父他们完全是靠他们记忆传给他们的，由于我们的智化寺音乐这个谱子里面记谱上面有400多首曲子，但是这中间由于一代一代的传承过程当中丢失了一些， 流失了、 那么现在能传承到我们第27代传承人身上还有38首曲子，这38首曲子我们第27代传承人都能熟练地演奏下来。 平时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是哪些曲子呢？ 平时我们给观众朋友展示，因为考虑到时间的问题，不可能完整的展示。一般的有什么，比如说清江影啊，三归赞啊，还有醉太平呐、还有这个这叫什么打鸭儿啊，还有这就是那个很多一些经典的一些棋牌我们会给观众进行展示。 好，那么对于这个智化寺，对于这个中国文博交流馆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那么对于它这个开放的时间啊以及我们怎么去啊之类的，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呗。 好， 因为好多精妙之处可能去到那里才能看到才能了解到，一下子还说不完。 好的那个我们开馆了以后呢，还是像往常一样，周一是闭馆的，然后周二到周日的时间都可以开放，开放时间是早上的8:30到下午4:30，但是4点的时候差不多就停止那个售票了， 就跟一般的博物馆一样，是周一的闭馆，然后周二到周日哈开放。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优惠的政策，就是周三的时候前200名进馆参观的观众是可以免票的。 哎，这个政策很好， 是免费不免票。 免票，对，然后我们去领一张就是特殊的免费的票。对，也是持票进去，但是我们就不需要花钱了。 咱门票是多少钱呢？ 不贵，20。 每周三，如果您要早点去的话，前200名就是可以免费了。 是的， 免费进入。需要带证件去吗？如果是 免票啊，周三前200名免票是不需要证件的。由是北京市老年镇是这个是要证件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证，你比如说现役军人，有学生，还有这个伤残人员，都是我们有持有效证件，我们可以免费。 听音乐的演奏时间是每天的早上和下午各有一场是吗？ 对，每天的那个就只要是开放时间，每天的上午10点和下午3点都会有一场演奏。 哎，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哈，要赶这个时间去。 对， 其实赶不上也没关系。我们现在通过这次改成，我们有一个互动屏，到那个地方可能见不着真人展演，可以通过 还是要见一见真人有意思，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样的。 当然了，还是希望大家赶上这个时间点啊。 气氛 是，现在这个季节去好吗？智化寺什么时候最美啊？ 智化寺应该 4月份了， 智化寺应该最好的季节应该是在春夏这个海棠花开的时间。我们燕子花开的时节非常漂亮。再就是夏季到那去。纳凉也是个很好的地方。 但是冬天也别有一番景致。 这个秋天也非常漂亮，因为北京的秋天秋高气爽，来到我们智化寺这座古建筑里面也是风景非常秀丽的。冬天有冬天的好人。 这么说一年四季的智化寺都非常美。 只不过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不给力的是没有 下雪 如果是下雪的到智化寺看雪景也是一大景观。 下雪了我一定要去一次。 哎，欢迎您去啊。 今天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智化寺，我们去可以到那里看一看，对智化寺的古建筑的明代的特点做一些了解，也感受智化寺的精音乐，还可以通过现在新改造升级后的文字解读、图片对比等等来体味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鲜明的聪明智慧。今天也非常感谢薛简馆长和金彩霞研究员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谢谢你们。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访谈部分的内容了，接下来是新鲜的资讯部分。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首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 清明上河图在故宫的186件文物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如今这件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独一无二的作品，将通过故宫博物院与凤凰卫视联合创制的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走到广大民众的生活当中。展演的宗旨是让文物活起来，让中华文化走出去，以观众的体验为核心，通过互动沉浸技术、全息多媒体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对原作进行创作性诠释。展演挖掘清明上河图成卷所蕴含的艺术神韵和城市景象，并将科技与艺术高度融合，力图推动观众与作品产生交互，以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展演将于今年春夏与广大观众见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吐鲁番研究院共同开展的吐峪沟石窟寺第八次发掘当中，发现了由玄奘奉诏翻译的佛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同时出土的文物还包括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原为菩提留之译《佛说佛明经》，姚勤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隋代《佛说妙好宝车经》等佛经写本。香港邮政将于27号发行一套节庆民间习俗为主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集邮品，展示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传统习俗。特别邮票包括一套六枚邮票、小裙章、套折、正式首日封，以及特为此邮票设计的邮戳。这套邮票上印有六个不同民间习俗的插画，包括贴灰春、抛宝碟、上头柱香、转风车、求签和舞麒麟。画中用一双银线勾勒出的手展示正在进行的民间习俗表演的手势，颇具特色。特色文化主题吸引了不少国人的关注，而其融入西方设计概念也会吸引想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友人。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在平昌冬奥会上，除了激烈的竞技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事件。挪威代表团的厨师团队收到了一份大礼包，15000只鸡蛋。该乌龙事件是由挪威代表团厨师使用翻译软件翻译错误造成的。1500被错误的翻译成了15000。这个错误导致韩国平昌的一家本地供应商向他们送了半个货车的鸡蛋。厨师约翰森在描述这些鸡蛋时称难以置信，而且根本看不到终点。以色列的一批专家们在荒漠地区的拉蒙坑建立了火星站模型，近期启动了有6名志愿者参加的首次探险。4名男性和2名女性在远离地球文明的封闭状态下度过了3天。他们生活在由太阳能电池供电的紧凑舱内，开展了科学实验，通过卫星与控制中心保持联络，身着着密闭的飞行服来到了地球表面。荒漠多山的以色列南部在地区地质、干旱、远离文明等方面与火星有很多类似之处。亲戚朋友欢聚一堂，餐桌上免不了鱼肉等美味，有时候会出现鱼刺卡喉咙的问题。不过对于喝醋软化鱼刺这一偏方，专家称醋酸对极其细小的鱼刺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软化作用，但真的没有那么有效，一般只有在鱼刺泡在醋里，而且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后才能逐渐软化，所以吞咽醋根本无法达到鱼刺软化的目的。出现问题时，可在他人的帮助下用小汤勺轻轻压住舌面，用电筒照射，发现鱼刺后用小镊子轻轻夹出。如果鱼刺的位置比较深，这时候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使用专业器械尽快取出鱼刺。如果鱼刺卡喉的时间过久，咽喉食道已经红肿溃烂了，则需先治疗消炎消肿后再取出鱼刺。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狗年春节长假7天，本市接待旅游总人数超过了77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73亿元，均比去年同比明显增长，人均花费942元一天。今年春节假日累计接待人数排行前5位的景区分别是什刹海景区、前门大街、地坛公园、龙潭公园以及故宫博物院。市旅游委介绍，本市的冰雪运动逐渐升温，今年的55项活动中有17项是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推出了迷你滑雪乐园和全年开放的4季旱滑雪场。望河公园推出了望河奥普勒冰雪乐园项目，包括亲子戏雪、冰上雪上娱乐活动等。 龙庆峡风景区乐享冰雪相约世园主题冰灯展占地20万平方米，有着上万盏灯饰的冰雪世界美轮美奂。为期40天的春运已经过半，北京局共计发送旅客1671万人，加开旅客列车4000列，正月初九、十六还将迎来返程高峰，而北京城市路网春节假期交通运行状况达到了全年的最好水平。本周末，京港地铁4号线将继续延长运营时间，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列车将延长运营45分钟，末班车由23:15调整为24点。延长运营期间，京港地铁将加开临客，方便乘客顺畅出行。继赠送旅行青蛙一卡通的微信公众号文章热传并被辟谣， Supreme 北京市政一卡通公共交通卡首发的消息近日再次刷爆了朋友圈。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昨日发布声明称，此举为不法商家及微信公众号散布虚假消息，以虚假活动形式骗取关注，收集用户信息，已举报此篇文章，并告知用户们不要轻信及转发，以免侵害自己及他人的切身利益。海淀区在稻香湖景景区建成全市面积最大、占地5000平方米的非遗科学城，展示展览京津冀三地40项非遗项目，其中20项可参与体验，15项设有大师工作室，现已面向社会开放，市民可上场体验精绣、汉砖拓印、彩塑京剧脸谱、景泰蓝制作、线装书制作等非遗项目，非遗传人就站在身边，手把手教。首批开设的15个大师工作室，由非遗传人手把手教市民毛猴、活字印刷、精绣、编结技艺等非遗制作技艺。每个大师工作室可以容纳一个教学班上课，大家可以关注非遗科学城公众号来进行预约。春节档的几部电影到底如何选择呢？从数据来说，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18年春节档调查显示，档期满意度得分为 83.4 分，为历史调查的春节档中的最高分，同时也是已调查的20个档期的第三名。红海行动以 86.9 分居于榜首，唐人街探案和熊出没变形记分别以 84.1 分、83分居于二三位。红海行动的满意度同样位居历史调查的所有影片的第三位，前两位是战狼2和建军大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子昂，代表金志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